我哋咧第一次喺呢一个十点钟嘅时分咧，同大家见面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唔系好惯咧？咁样可能呢个时间咧，有啲朋友咧可能未翻到屋企啦，或者未凑完仔啦，咁样嘅。 唔紧要，可以听阿卡噶嘛。 咁又系， 有阿卡噶嘛。 但系与此同时，有啲朋友咧就亦都因为咁咧而睇到。因為有些人就比較要早睡，好像我們有個聽眾 Vermont， 他在日本那邊，他平時就八點幾鐘起身，他說那邊那些日本人覺得是難以置信，為什麼你可以八點起身這麼晏呢？因為原來他們根本日本人的習慣就是六點幾起身已經梳洗 化好了， 是啊，化好晒妆啊，咁样噶啦嘛，系咪先？咁啊，咁啊，觉得佢，点解你可以咁晏起身？ 日本人嘅平均岁个岁数咧系长嘅， 都系有关啊。 早起早睡，梗系身体好啦。 生活习惯有关啊嘛，咁所以好似Vermont呢一类嘅即系听众咧，就会觉得啊，都系一个 好 好嘅消息啊。系啊，十点钟提早做嘅话，吓咁我哋今日咧直播室啦，除咗有我花家姐啦，有阿毛啦，仲有我哋嘅企鹅迷阿 Kenny。 大家好，大家好。 点解 Kenny 尖可以崩咗嘅？ 系咩崩咗？ 系少少凹， 系咪啊？ 少少凹咗，系啊， 消失咗， 同埋 个画面就消失咗， 跌过个麦就会咁， 系嘛？ 阿 Kenny 好似食雪糕咁啊，系咪唔惯用呢只麦啊？ 都唔会嘅， 唔会啊，但系可以大声啲个 Kenny， 其实系咪 ？OK， 好啦，咁我哋咧就今日咧呢一個出邊就天寒地凍啦，但係喺呢一度咧就都幾暖下嘅，我覺得而家呢一個温度，咁啊就今日大家唔知係咪一路攬住個枕頭啊，或者係攬住老公啊老婆嚟聽我哋呢個節目咧，咁凍嘅時候， 攬住暖水袋啦，可能 啊， 攬住暖水袋。 揽住只猫都得，冇问题。今日咧，我哋讲咩案件咧？咁啊，阿 Simon Wang 应该比较开心啲啦。咁啊，因为咧呢一单案咧，真系纯粹系唔系纯粹，唔系纯粹。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即系回应佢多年啊，唔系多年，多日来嘅诉求啦。佢话咧，希望我哋讲下咧1978年嘅一宗啊皮夹藏尸案。 哇！ 亦都回应翻啦，最近喺香港啦，就嗰一宗非常之骇人听闻嘅，亦都。比較有少少，我哋叫做佢嘅嗰個兇手嗰個行為咧，比較古怪、奇怪，同埋有少少低手嘅呢個案件咧，咁都有好多迴響喺社會上，咁所以咧今日都講翻單皮夾藏屍案咧，都係時候嘅，都亦都嚇係啊，同時亦都回應阿 Simon 啦嘅要求。 即係我哋今次即係我哋回應阿 Simon 講嘅呢一單藏屍案咧，皮夾藏屍案應該係香港最早嘅一單啦， 應該係冇錯， 即係、就是、利用。皮夹嚟处理尸体 系咁而最近咧最近嘅皮夹藏尸啦，除咗啱啱嗰宗啦，再数到去譬如湾仔啦，喺11月头咧就亦都有皮夹藏尸案喎、不过咧就喺庄士敦道只不过佢又冇将个皮夹带出街嘅，喺个露台嗰度， 翻喺个露台， 喺个露台嗰度装住啲尸体啦。咁啊再早少少咧 ，Candy 记唔记得？ 12年4月的單， 是啊，冇錯，你果然是一個專業的奇案迷。 哦，冇咁講。 2012年嗰單咧，嗰個 monkey 啊，到而家都未拉到噶。當日咧，佢就同嗰、那個叫做寬牆女子啦，就Coco 啊嘛， 姓 關 Coco， 同佢一起去睇樓啊嘛。 係啊， 睇樓仲要咧地產嗰度俾人影曬噶嘛。咁、然之後佢轉個頭咧，就走去碎屍。仲咧攞埋個夾咧，帶住個夾咧咁樣咧行去嗰個紅磡碼頭嗰度咧就掉落海啊！嚇，即係仲未捉到啊！希望快啲拉到佢啦！呢單嘢都應該有懸紅嘅， 應該係嘅 嚇， 應該係。 咁啊，大家 阿妹有冇興趣啊？ 我好有興趣，但我揾唔到佢啫。 我諗咁，即係如果係嘅話，就應該發動大家奇案迷嚇， 係啊，冇錯， 去收集資料，去 搜刮呢個 monkey 翻嚟， 搜刮呢一個疑犯翻嚟， 係啦，走到天涯海角，始終都會拉到佢嘅。 如果有懸紅嘅話，攞到個懸紅咧，我應該攞嚟做善事嘅， 冇錯， 又要聖誕流流啦，就係咪啊？應該嗰啲啊，大家一齊開心先啱噶嘛。 係啊，咁嗱，其實即係我覺得你始終都係還嘅呢啲，今世唔還，下世都要還啊！話俾你聽啊，真係咁啊！大家如果知道呢個 monkey 咧，究竟身在何方咧，快啲即刻去同我哋講聲啦，或者係去即刻去報警啦， 去報料啦， 即刻報料啊，唔好俾佢走得啦。咁咧就講到一啲皮夾藏屍案啦，呢一單咧就非常之經典啊，1978年呢單。咁不過咧就喺 我哋有个叫香港命案列表咧，嗰、那个维基咧， 系、 啊、好多奇案迷会喺嗰度咧就会揾啲料嘅。咁你睇翻咧，1978年咧，佢就写住话啊，当时咧喺呢个佐敦道文慧街嗰度咧，即系呢个文昌楼嗰度。 嗯 好像文昌楼都冇写嘅，就写文慧街。 佢写文慧街啫， 就揾到咩啊？ 即大家都知嘅，嗰度叫文乜楼、文物楼嗰度。 系啦，咁有八栋啊嘛，嗰度佢就揾到咧38代嘅尸体，残肢咁样。 实际又系咪咧？ 佢咁写， 实际系咪？ 实际系咪咧？咁、我哋今日听完呢单案就知啦。咁我哋喺一啲嘅坊间资料就揾咗好多诶关于呢一单案嘅一啲来龙去脉啦。咁啊 Simon 咧就话我哋哇，你都好神通广大下、哦，咁啊多谢你嘅称赞啦。希望咧呢一集唔好令你失望啦。不过咧，我觉得好欢迎即系大家嗰啲批评嘅，即系唔紧要嘅，我都受得起嘅。面皮咧虽然都几薄，红 晒啦，所以而家个面皮都已 经咁，所以吓，但系都要承受下呢啲，唔可以净系唔通净系赞你咩？净系系咪先？ 我都咁嘅，即系我哋系会尽力做好我哋嘅部分啦。 冇错冇错。 但系如果我哋真系有甩漏嘅，大家真系提醒我哋。 系啊，尤其我今日都 想 improve 嘅。 今日我都嗡嗡地啊，所以都尽力。 系啦，咁呢两日天气系大家都容易比较病，容易病啊比较吓。 咁啊，今日 chat room 上面有咩朋友喺度打招呼咧 ？Kenny、 Maria、 Maria 喺度啦 ，Simon 喺度啦 ，Simon Wen 啦，系 Simon Wen。 咁啊 ，Simon Wen 啦， 系。都齊啦，係嘛？ 阿 Po 亮啦， 係啦，阿 Po 係阿 Po 亮， 阿 Po 亮， 阿 Po 咧 ，Po 咩啊？阿 Po 迎賓嘅喎，負責，負責帶大家埋位嘅喎，佢同埋派橙啊、派笑口組嗰啲嘅。好啊，歡迎大家啦！咁啊，今日keep 住喺 chat room 嗰度啦，同我哋互動下啦，講下呢一單案件啦，好嘛？咁我哋不如咧喺呢個時候帶大家咧就去翻36年前嘅佐敦嘅文昌樓啦。 啊，真系好臭啊！究竟啲味喺边度嚟嘅咧？ 喂，哇，阿钟豪，喂，咁样唔对路喎、啊，臭成咁，会唔会真系死老鼠啦、啊？ 哎呀，道生，我紧张过你啦，咁臭，一阵赶走晒我啲租客，咁点算啊？哎呀，唔系啦，阿李小姐几日都冇见人，道门又冇开过，啲臭味啊，分分钟喺佢间房度传嚟啊！不如 冇不如啦，我哋撞开道门佢啦，就算佢真系死喺里面啊，帮佢执尸啊嘛！ 系咯系咯，等我去揾人嚟帮手啊！ 唉，唔使啦，我嚟得啦。嗱，你行埋一边先。 哦。 好喺度咧，要多谢阿广州嘅阿谢拉啦吓，咁啊佢帮我咧就系做一啲 mixing 啊，而家都同除咗阿 Andy Go 之外啦，咁、我哋哇好多即系我世界各地嘅奇幻迷都帮手，真系好开心啊！咁、啊多谢晒，咁同埋佢入边咧都有演绎一啲角色吓，演绎呢一个 圣贤 呢一个角色系一个啊头先嗰个角色系负责去啊。找下那间房呢、即究竟是不是有臭味呢 是不是管理员、 啊、這樣的、原本那个版本呢是就是讲管理员一起上去的、但是这里呢我就有一点改编了就说那个住客呢一起去找那个、 自己来 那个单位究竟有没有臭味 找个那个应该那时候叫板间房的 板间房、其实呢这个剧呢又令我想起以前呢我在商台的时候呢、他们、很早年的时候呢就即会、有一些节目呢就是做这些奇案的嘛他们就全广播式这样做的、全广播剧全广播剧这样做的、咁咧就佢哋用啲 reel 咧咁錄起佢噶嘛，咁點解我會講起呢件事呢就因為嗰陣時咧佢哋嗰啲 reel 咧太多啊，咁佢咧就要洗咗佢定係點咧，定係要掉定係點樣嘅咧？即係直情 唔係嗰陣時係用錄音帶噶嘛，即係一餅餅 嗰啲。一餅餅嗰啲 reel 啊， 係咯係咯。 咁嗰時咧就佢叫我哋去聽翻咧，咁邊一樣嘢可以保留翻？ 邊啲要邊啲唔要？ 係啊，咁我哋負責聽啦。咁嗰時我一聽咧，就聽到呢一單案咧，佢就即係做曬啲唔同嘅角色喺度講下咧，究竟當時啲臭味喺邊度嚟嘅，所以我好深刻嘅印象咯。但係後屘佢哋好似掉咗啦。 即係因為唔可唔知點樣唔可以 save 落嚟定點樣？ 因為當年嘅技術問題啦，嗰陣時仲係 analog 年代啦，咁用錄音帶，咁你唔好以為係一餅餅細餅嘅錄音帶喎， 好大， 用嗰錄音帶係一寸闊嘅嚇，成、個圓餅咁好大餅嘅，咁所以基本上如果要 storage 太多嘅錄音帶咧，其實係要用好高嘅租金嘅， 係啊， 即係佔用好多地方。咁嗰陣時未 digitalize 嘛，即係未數碼化。咁而家數碼化梗係好多啦，一張卡就裝好多嘢啦，已經 幾嘥嘅其實。不過都唔緊要啦，我哋而家即係有機會又做翻呢啲咁嘅廣，雖然唔係好長啊，即係短短啲嘅廣播劇，即係帶大家去感受翻。 同埋儲存咗喺網絡咧，基本上都可以即係我諗 天長地久， 唔係流芳百世， 起碼99年係嘛，都唔會洗咗佢係嘛。 經典再做多次啦。 咁頭先咧就其中一幕咧就係話最初呢一個文昌樓啦，就呢個15樓嗰度咧就其中一個單位咧，咁啊傳出一啲強烈嘅臭味，咁啊眾人咧就一齊去揾下啲臭味喺邊度嚟個來源。咁啊呢個時候咧，不如簡介一下咧，究竟呢個單位咧？嗰、那個間隔係點啊？好唔好啊？ 好啊！咁其實咧，嗰個單位咧，其實實用面積咧就大概就500尺到嘅。 係。 咁佢就劏開咗5間房嚟到租俾人。 係，我哋睇第四張相先。第四張相嚇。 好啦。 依、這、一個單位就大約500多尺。 係啦，大約500多尺實用面積嘅。咁佢劏開咗5間房去租俾人啦。咁佢其中有一間房咧就未租出嘅。咁佢嗰4間房租出咗俾啲咩人咧？最近住大門口嗰間咧，佢租咗俾一對叫做道士夫婦嘅。咁、另外一間好細最細間間就租咗俾位叫李小姐，咁佢係一個武小姐嚟嘅。 係。 咁、另外有一間咧，佢就租咗俾一位西人，就叫 Francis 嘅。咁佢喺香港教英文，所以佢都識得講廣東話嘅。咁、另外仲有一間就最大間嗰間咧，就租咗俾2個男士，咁係一個姓鄧，一個就姓李嘅男士。咁、大致上佢哋嘅分佈就係咁樣啦。 仲有一間係未出租 嘅，係未出租嘅， 係啦。係咁啊！呢一個單位咧，其實咧就係由一個二房東咧租出嚟俾各人嘅。咁啊，點為之二房東咧？即係話個單位本身唔係佢嘅。 係。 咁佢就去租人哋，然之後咧就好似而家有啲業主都係咁啦，間開咗，跟住就租俾唔同嘅人啊嘛。咁啊，佢原來咧呢一個房東咧就係姓岑嘅，咁就頭先咧 Maria 喺個戲裏面咧飾演個角色啦，即係嗰個阿岑太 個包租婆。 阿包租婆，咁咧佢其實佢哋都係租咗呢個單位幾個月咧，跟住就分租出去啦。咁啊，其中一個單位未租出嘅，咁你睇下 都好正常啊，即係租咗個單位翻嚟，用幾個月時間，其實可能少於幾個月嘅。就即係裝修成咁樣嘅狀態啦，即係而家我哋叫劏房啦，當年就叫板間房， 板間房啦 咁就變成咁樣樣嘅， 都係嗰啲 toilet 大家一齊用嗰啲嚟㗎咯。 係 嗰陣時我諗比較少有都係獨立廚廁嘅。 係咁啊，要出去外面一齊煮嘢食啊，嗰啲可能好多人逼埋一齊 嚇。佢好似唔俾煮嘢食嘅呢一個單位係 出邊喎，我講過出邊 嘅 廚房， 出邊有個廚房嘅，通常都會俾， 即係簡單公仔面嗰啲， 即係自己間房裡面就唔俾啦，怕你燒著咗啊嘛。 咁冇理由叮個三文治咁都唔得，冇理由嘅。 嗰陣時應該。未得定啊！70年， 烘嘅三文治出嚟 啊！咁都 嗰時即食面都好似未好流，未係好流行嘅。 係咪啊？咁啊，煮個飯得唔得啊？ 係咯， 得啩 嚇。咁啊，其實咧呢一個單位咧就頭先所講啦，就有好多人住喺度啦。 嗯哼。 咁其實都係大家會朝見口晚見面嗰只噶啦。 但係其實佢哋因為其實呢個單位放租都唔係好耐，同埋所以啲人搬入嚟嘅時間亦都唔係住咗好耐，所以大家咧其實都唔係話咁 熟 絡， 係即係以前啲鄰舍關係一定好過而家啦。咁同埋即係如果住得比較咁逼嘅話咧，都會打下招呼啦。 我諗咁啦，而家劏房咧就興每間劏房自己有獨立廁所噶嘛，咁就變咗比較少機會碰口碰面， 不相往還啦， 爭廁所嘅機會都冇。咁但係嗰個年代啲板間房咧，起碼會爭下廁所啊，朝頭早翻工咧個個都嗰個時間 嘅。有啲血案都係咁樣嚟嘅， 因為爭廁所。 係啊，因為爭廁所啊嘛。咁啊嗰陣時呢一個文昌樓咧，呢一個單位咧，就係一個咁樣嘅即係格局啦。咁啊，睇下其實文昌樓咧呢一個地方咧，就喺呢一個佐敦道，即係其實阿 Candy 住得好近喎，係嘛？ 附近啦。 呢一個渡船街啊，渡船街嗰度啊，咁啊嗰條街就係叫呢一個村咧，就叫文華新村。咁咧就一共有8棟樓嘅。其實咧，1978年嘅時候咧，佢已經係起咗10多年噶啦。咁啊，到今時今日咧，已經係即係差唔多半百，即係過咗半百。嘅呢一個日子， 係啊，過咗50年噶啦， 係啦，咁呢一個村咧就全部都係文物樓、文物樓嗰啲咁樣嘅， 佢名字全部都係咁， 係啦，咁大家如果有去開嗰度食嘢咧，嗰度啲腸粉啊好出名啦，同埋 嗰個附近有好多嘢食嘅 串燒啊， 串燒 嗰啲好出名嘅嗰度。 咁啊，喺當年咧就冇咁多，可能冇咁多嘢食啦。 嗰陣時可能未有咁多食肆啊， 冇乜食肆 啊，未有咁多夜市嘅食肆啦。 係啲茶樓啊咁樣啦。咁、但係呢一個文華新村咧，嗰時咧都係即係住滿曬人啦，都好、都好逼仄嘅。咁你睇下，哇咁多人住埋喺一個咁嘅單位裏面啦嚇。咁啊，雖然話佢哋咧就唔係好熟，但係咧都朝見口晚見面咧，都知道即係對家有啲咩人啊，或者隔離房啊係啲咩人啊，都唔頂噶啦。咁就當時咧，頭先我哋見到啦，我哋不如再睇一睇張相好嘛？ 好。 咁其實咧，其中咧就有一個嗱，睇到咧就喺右上角咧就有一個綠色嘅嗰個單位咧，就由鄧漢廟啦呢個廟字啊，就 三個水， 大家睇嗰、那個他來自江湖咧，就識呢個字噶啦嚇，何音廟。咁啊，同埋啊一個叫李遠松嘅男人咧就住埋一齊嘅。咁啊，點解會突出呢個單位嚟講咧？就因為咧。他們就是最早搬入來的，咁啊當時咧就七月中啦嚇，有傳出臭味嘅時候係七月中啦，七八年，咁而佢哋咧其實就係六月頭嘅時候咧就已經係搬咗入嚟嘅， 即係佢哋係第一個租客，三房客， 係啦，同埋你見到兩個男人嚟到去租一個一百尺到嘅一個單位咧，同埋據聞佢哋裡面啊得一張牀嘅啫喎。咁啊， 雙人床 係啦，咁可能會覺得有，會唔會係覺得有少少怪嘅咧？ 係有少少怪。 嗱，其實咧，即係我都識有啲人咧，就係兩個男人一齊去住一啲劏房或者點嘅。咁其實係咩情況下咧？其實主要咧，第一種情況就係咧兄弟，兄弟啊， 兄弟 住埋一齊 啊，咁樣 嚇，父子都少啊，係兄弟啊，做乜嘢？0912是什麼 sorry、 哦、sorry 不好意思，我以為是一個密碼， 真的一個密碼， 真的一個密碼， 真的一個密碼， 那就 全世界知道了， 是一個 我今天改 是一個兄弟班一起住啦，或者呢有很多時候一個人租，因為另外一個人喂我今晚給老婆趕了出來可不可以上你睡幾晚、那些 那些是搭住啫， 搭住啦， 那些是搭住啫， 但這兩個人就不是搭住那隻，是真的一路都是住一路都是住住嗰個，我唔知佢之後點啦嚇，即係總之 即係佢兩個合租啦， 個幾月啦， 佢兩個合租， 佢都係一路喺度住嘅，即係呢個人就一路都冇走，即係個冇話嗰個，因為其實鄧漢廟咧就係負責去租嗰個人啦，咁個李遠松咧就一路咧都係住喺裡面嘅，咁啊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咧比較特別啲嘅單位啊，因為有兩個男人住啊，咁啊隔離咧就有一個李小姐啊，李小姐嘅身份係咩咧 ，Kenny？ 係一個武小姐嚟嘅， 係一見武小姐走音啊你， 係啊， 點解咧？ 驚得滯。 李小姐，依啲喂，通常系咪啲接客用嘅咧？咁样 我 谂个单位， 唔系我谂接客又唔会嘅。你即系你谂谂，如果接客嘅话系咧，即系唔咁方便。 但 系 都似有噶，又系咁样租 嘅。你话如果全部都系即系而家呢度分租咗五个劏房啊，吓、即系如果五个劏房都系呢一类型工作嘅朋友， 哦，租埋一齐、 一齐嘅，咁就冇所谓。即係大家知嘅發生咩事，咁但係而家呢度明顯見到，譬如下邊有道士夫婦啊咁樣咁有位教英文嘅，即係外國朋友喺度，即係幾種唔同喺個唔同嘅社會階層嘅人嚟嘅，咁就我估計呢位李小姐唔應該係租呢個地方攞嚟接客嘅，咁同埋佢如果係做得冇小姐，即係當年咧啲夜總會其實周圍都係噶嘛，咁、即係佢哋做得呢行嘅就有第二啲方法去處理咗嗰、那個即係客人同客人之間嘅交易問題啦、 即係可能佢都係嚟呢度度宿啊，即係叫咩夜晚翻嚟瞓一瞓， 住一住， 唔會夜晚翻嚟瞓嘅，佢哋係翻晚九朝， 啊、調翻 你明唔明啊？調翻 早翻嚟瞓 啊嘛，佢朝早翻嚟瞓嘅， 熟咁嘅生活。系朝头早翻嚟瞓，系朝头早翻嚟瞓， 系朝头早翻嚟瞓嘅， 翻嚟瞓一瞓，唞一唞咁样， 都要即系都会攰噶嘛，都系人嚟嘅。 吓咁啊，跟住就隔篱有个道士夫妇住啦，咁啊都比较正常嘅，即系夫妇去租呢啲单位啦， 租个单位咁， 冇乜即系收入，可能都唔系好高啊，咁样啦吓，就都逼住去住呢一啲叫做板间房啊。咁因為都唔係幾方便噶嘛，你知都 係嘅，係嘅。 嗰陣時都比較普遍嘅， 都流行嘅，都流行嘅。咁但係佢哋如果真係需要有某啲需要嘅時間，可以唔喺呢度噶嘛。 係係、你知我講咩咩？ 有時鐘噶嘛，係嘛？酒店有得租噶嘛？酒店好普遍咧、香港。 好啦，咁另外嗰個阿法蘭西斯先生咧，就主要係嚟香港啦。我唔知佢係個背景點。 佢應該就係英國人嚟嘅。 佢英國人，咁佢主要嚟香港係教英文。咁佢同埋佢就會係多數都係朝頭早出咗去，夜晚先至翻嘅。咁佢就 究竟佢係咪長住咧，還是係暫租咧？呢一個就冇乜資料提供嘅。咁啊，但 是当年咧就呢一个臭味传出嘅时候咧，佢最激嘅反应啊，咁就走去管理处嗰度投诉啦。 正常嘅，正常。 亦都向呢一个二房东嘅太太啦，岑太咧就投诉，喂，臭到咁样，点搞噶你哋？咁啊唔系，讲咗大陆音添啊， 你哋 点 搞噶？ 你哋点搞噶？ 你闻唔闻到有臭味啊？ 系啦，咁大嘅臭味冇人嚟嘅，咁样咁跟住咧佢就去投诉啦，就搞大咗件事。咁头先戏里面咧，我哋就讲到话，即系其中一个，譬如系抽咗阿杜生出嚟啦，咁呢个角色啦。但系当年咧，呢个杜生夫妇咧，即系杜氏夫妇咧，就好似唔系太过积极去理嗰个臭味啦，反而呢一个老外啦，所谓佢咧就最紧张，因为 我谂外国人系比较敏感啲嘅， 系咪啊？即系对于卫生嗰个要求，因为点解啊？ 一来咧， 最初咧，佢哋以为咧死老鼠啊， 那个年代其实都流行的，啲人都驚 嘅。但係包租婆佢嘅意見就話，因為其實包租婆咧，佢每一日咧大概十點至十二點咧會上嚟打一打掃嘅。咁其實嗰個衞生情況佢都好清楚，同埋佢 應該係乾淨， 都應該係乾淨。同埋佢就覺得等樓咧，其實大概都係十年鬆啲啫，都唔應該話去到咁污糟嘅環境會有老鼠。 應該未到咁惡劣。 係啦， 但係咁我 Candy 就雖然係佢上嚟打掃啫，但係各自嘅房就各自打掃噶嘛，自己掃門前雪噶嘛。咁真係唔知道大家喺裏面搞啲乜嘅喎？你嘔咗啲乜嘢出嚟啊？係咪先？ 所以呢幾間房充滿神秘感。 咁而且嗰種臭味咧，亦都係即係冇辦法去承受啊！直情係臭到咧，佢哋已經係存咗好幾日噶啦。咁佢哋咧就每一日咧都係去，即係可能係噴下啲香薰啊，咁樣諗住咧可唔可以辟味咧？ 嗰陣時未興嘅香薰，嗰陣時係噴下呢個空氣清新劑已經係好先進噶啦。 係啦，總之噴一啲嘢嚟到令到自己咧就好過啲啊，但係咧都係頂唔順啊。甚至乎樓上樓下都開始有啲微言，點解你哋咧咁臭咧？ 即 係 點解你嗰個單位咁臭咧？ 佢哋其實係互相賴，有少少賴嚟賴去嘅。即係十五樓嘅就賴，會唔會係十六樓咧？十六樓嘅就賴十五樓。 因為周圍都係咁嘅味。 嚇，咁呢一個十五樓咧就應該係最濃烈啦。咁所以佢哋咧入邊嘅人咧就好緊張啦，就去想去揾個味道出嚟咯。咁啊頭先講到咧就踢入去嗰、那個李小姐嗰、那個呢、這個母女嘅房啦。咁一踢入去嘅时候咧，咁见到乜嘢咧？咁嗌到咁大声啊！头先阿岑太，咁其实系见到乜嘢咧喺里面？咁原来咧，只系有一张咧就榻榻米喺度， 同埋一个衣柜。 咁榻榻米上面咧就将被咧就冚住啊。 即系简单到你系唔信嘅， 系同埋净系得衣柜咯，系咯，冇噶啦，跟住就 梳妆台更加冇啦， 冇啦，因为太细间，佢间房好最细嗰间嚟嘅， 系我谂一百尺都冇添啊。 咁好合情合理喎，即系一个武小姐嘅屋企咧，即系佢真系净系攞嚟瞓嘅啫嘛，佢冇第啲功能啊嘛，因为佢化妆佢可以翻去公司啊，即系喺夜总会一定有地方俾佢哋化妆嘅，吓换衫，靓衫系喺夜总会着嘅， 系 即系行出街唔会着嗰件衫噶嘛， 系嘛。咁所以咧就亦都冇乜需要去將間房咧搞到美輪美奂咧，都冇即係冇咁嘅閒情日子，可能 係啦，可能翻嚟都攰到咩都唔想睇，唉，眯埋眼就瞓覺咁樣樣噶啦。 係，咁啊冇料到喎，打開佢個房門啦， 即係乜都冇。 係啦，亦都其實最初咧佢哋就唔係好夠膽開嗰個衣櫃啊。咁但係後屘咧都即係頂唔順啦，都即係睇一睇， 太臭， 睇睇究竟有冇問題咧？咁其實咧。都發現咧，打開衣櫃嘅時候咧，都見唔到任何咧即係驚嚇嘅嘢啊！只不過係一個普通嘅衣櫃，有啲衫咁樣。咁喺呢件事咧就糾纏咗好幾日啦。咁大家都唔知道咧，究竟咧嗰個臭味係喺邊度嚟嘅？咁其實講到呢一啲咁嘅單位咧，即係如果你話真係有一啲舉例話係兇殺案咁樣咧，咁係咪咁容易神不知鬼不覺咧？咁如果大家記得咧，2008年嘅呢一個深水埗石硖尾街嗰個援交少女嘅藏屍案咧，呢個碎屍案咧，咁你會知道咧，其實真係原來可以係即係神不知鬼不覺 要 咁啊，當年 要睇處理嗰個人有幾。有几精密有几细心咯。 同埋呢一个死者佢死嘅时候咧，究竟系咪清醒？即系唔系死嘅时候 ？sorry， 佢受袭击嘅时候。 受袭击嘅时候。 因为佢一定会系发出一个即系强烈嘅惨叫声噶嘛。咁你系咪咁容易令到你即系侧边嘅人咧，隔篱房嘅人听唔到嘅咧？咁嗱，其实我有段时间咧都即系因为一啲原因就走去住咗劏房喺旺角咧呢个西洋菜街嗰度咧住劏房啊，一个好正嘅经历嚟嘅，其实。即是你难得一生人真的住 西洋菜街住劏房， 真的要住一次劏房你才知道什么叫劏房。那个劏房是可以是什么都有的， 即係有埋有煮嘢食嘅爐啦， 係啊係啊， 可以擺個爐啦，當廚房咁用啦，有廁所啦，亦都有一個好舒服嘅房間啦。咁下面咧仲有音樂廳，因為音樂有音樂俾你聽，因為下面咧就係嗰個。嗰、那個賣唱好多人喺下面， 賣唱 嗰啲 啊， 有時啲南美嗰啲音樂咧，即係好有呢個城市嘅氣息嘅。咁但係咧就更加有氣息嘅就係你沖涼嘅時候咧，咁咧嗰個牆咧就係隔離房， 就隔離間房啦， 隔一埲牆就係隔離間房， 就隔間房啦。 咁你咧就會聽到一啲咧，即係前面嘅聲音噶啦， 唔係聽到另外一啲撞牆聲啦， 係啊， 砰聲 咁，你就會即係知道劏房就係一件咁嘅事咯。即係你係啲聲咧，其實你真係掩飾唔到嘅，好容易隔離房就聽到。 我都住過下劏。房的，不過就不在香港，是以前在加拿大讀書的時候，住嗰啲學生屋咧，佢一間屋嘅係即係斬咗好多個 partition， 咁然之後每個 partition 就租俾一個學生咁樣嘅。咁我試過即係住過一輪咧，就係、是又係個廁所個位隔離就第二間房嚟。咁即係你知咧啲，即係雖然大家都係學生啦，咁但係啲外國嘅同學比較開放啲噶， 課外活動特別多， 課外活動好多噶嘛，咁有時真係好鬼嘈噶。咁嘈到我點？因為加上加拿大嘅環境咧，佢哋間房咧係真係好似七十年代一板間房咁啫。佢哋用嗰啲叫 drywall， 好薄嘅啫，其實係真係大啲用拳頭揼係可以揼得穿噶。 劏房起碼用石牆啊，呢啲冇咯，真係 香港嗰啲係用石屎噶嘛？ 係咯，劏房 嗰邊嗰啲唔係啊，係 drywall 嚟嘅啫。咁咧，我有時係點咧？我就聽到呢啲咁嘅聲，我嫌佢即係所謂騷擾到我咧。我就因為我讀攝影，我就有腳架嘅，我啲腳架合金嚟嘅，唔驚掟爛。咁一嘢坐落個埲牆度，砰啊！真係好大聲嘅， 好癲啊！ 好啦，咁跟住佢就即刻收聲啦，因為佢知道如果我再大砰咧，就我見到佢哋噶啦。 可能佢叫你過嚟玩喎，我一齊過嚟玩啦。 未放到咁嘅，未放到咁嘅。咁但係即係通常砰完兩嘢，佢哋就收聲啦。 哇！唔可以過嚟殺人嘅，真係係咪先？佢哋就搞啦。 我讀嗰間 college 係即係大部分嘅同學係讀啲藝術系嘅，斯文啲嘅，啊， 咪比較放啲嘅咩嚇？讀藝術， 所以咪放咯，所以咪放咯。但係佢哋唔會唔斯，即係佢哋唔會太粗暴嘅，即係比較粗暴嘅係我呢啲嘅啫。 咁啊，1978年嘅呢一個文昌樓咧，15樓嘅一啲單位咧，其實就係一個咁嘅境況啦。你隔離屋咧，即係發出嘅。剛才Kenny 仲話唔知住邊度啊？你話住邊度啊？樓上嘅掃地聲都聽到，係咪你講噶？ 哦，唔係我啊，我即係因為小弟屋企咧早年咧就喺呢個尖沙咀就買咗一個單位啦，咁就喺樂士佛台嘅，咁就好得意嘅就是半夜三更咧，即、就、係、是、周圍啲聲，嗰陣時未係咁多即係啲酒吧嗰啲嘢喺樓下嘅。咁樓上掃地係聽到嘅，即係10點零鐘嗰陣時睇完《歡樂今宵》咧，咁啲人就開始瞓覺噶啦嘛。咁我唔知點解我屋企樓上嗰家人就咁中意掃地，掃完地先瞓咁。 哦， 咁啊聽到啲掃地聲㗎。 樓下條街人掃地添。 係啦， 樓下條街掃地就係凌晨嘅時候啦。係啦。 咁如果掃地嘅聲都聽到嘅話咧，假如係咁，即係啲牆薄到咁嘅話咧，你話真係殺人有冇可能咧？係會冇人知咧，即係少少嘅聲音，你點樣都要去處理啊！就算佢俾你殺嘅時候嗌唔到出聲，你之後點樣處理佢咧？拖屍啊等等咧，其實都會發出聲音嘅。即係而且咧， 處理屍體其實都有可能發出聲音。 係啦，同埋你行出行入咧，要攞個屍體拎走又好，或者碎件拎走又好咧，即係始終咧，你都會好惹人嘅，即係觸目嘅可能。 整件相一個碎相都係問題嚟嘅。 係啦，可能成日見你攞住啲袋咧行嚟行去咁樣，咁啊可能佢當時冇發現，咁但係咧即係到好多時都係咧，又係話即係大家咧見到一啲嘢咧，可能你都會有啲懷疑，但係你又唔會去make任何嘅 conclusion 啦，即係淨係覺得咁奇怪嘅咁樣，咁啊算咗啦，跟自己各自忙自己嘅生活噶嘛。 同埋呢間屋咧，佢特別之處就係咧唔同時間出入嘅人都有嘛，即係可能李小姐佢可能就會朝頭早先翻嘅，咁有啲可能就會黃昏先翻，即係好似嗰個教英文咁樣。有啲夫婦嘅又唔知佢幾時先翻，同埋有時又會有 夫婦可能佢即係當年嘅所謂 pattern 就會可能我個老公日出而作，日就 reset 咁，但個老婆可能就即係間歇性出現咧，又去買下餸啊，又翻下嚟。 同埋嗰個房東個太二房東嘅太太會嚟清潔啦， 係啦，又間唔 定嗰個二房東佢自己本身姓岑嗰個岑先生都會嚟。久唔久都會撞上嚟睇下咁樣，咁所以成日出出入都會有人，所以就算要處理屍體、運走屍體都非常之困難， 心理壓力都大啦。首先 比較難捉到一個大家都冇人嘅時間， 係啦。正所謂係咪咁夠僵喺啲單位度咧，就係犯案咧咁樣嚇。咁頭先講到咧就一個李小姐，嗰、那個李小姐咧，佢失蹤咗好幾日啦，而咧呢間屋又傳出咗咁多嘅臭味咧，咁強烈嘅臭味咧。而呢個李小姐咧，又方中渺然，間房咧 又见唔到佢，啊啲嘢又摆晒喺度，佢咧又唔似系即系有啲人话走租啊咁样，即系走咗去呢个可能就死药啊，你要 我谂嗰阵时就冇咁兴， 冇呢啲嘢啦。 但系就算嗰阵时啲人走佬咧，都兴带走啲嘢， 带走啲嘢。 但系而家咧好得意噶，即系我真系。即系经历过咧，有啲人系走租咧，系成间房啲嘢唔要掉喺度，唔要嗰日就唔见咗噶啦。 所以就得张榻榻米同得个衣柜喺度。 即系呢个系时代不同啦。 最紧要唔使保钱啊嘛。 系啊，即系当时亦都唔觉得李小姐似系走佬嘅。 系啦，咁究竟啊李小姐去咗边咧？而呢一阵臭味咧，同佢嘅失踪有冇关联咧？我哋翻嚟咧，继续追踪呢一单咧，发生喺1978年嘅皮劫藏尸案。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嘅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腹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咗奇案毒啦。 这个时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每日新鲜嘅奇案或者陈年经典嘅奇案都可以喺度分享到。仲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日 like 咗未啊？ 幕幕惊心动魄嘅案情，段段鲜为人知嘅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点，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接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99号。 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嘅网页，99蚊3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同埋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